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十三回，董姨娘惊疑不定地转头看向李嬷嬷，李嬷嬷那张遍布皱纹的脸上也是错愕非常。与之相对应的，谢涛阴煞的脸色缓和下来，快走几步上前道：“ 啊，真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明堂为何也在后院呢？” 谢之真拉住弟弟的袖子，阻止他说话，一双美目隐隐含泪，隐忍着粉饰太平：“ 爹爹，我这里一切都好，不过是丫鬟失手打翻了茶水，过来更衣罢了。” 他发现谢涛的注意力被不断撞击的房门和里面的窃窃私语声吸引，有些惊惶地掩饰道：“ 今日人手不够，便调了外院的丫鬟过来帮忙。小孩子不晓得事，玩闹起来，不小心把自己锁在了屋子里。我正打算让阿堂去寻开锁的钥匙呢。” 说的是玩闹，可门是从外面锁的，如此明显的破绽，一看便知另有隐情。谢涛虽然宠爱董姨娘，却不是个蠢的，听董姨娘添油加醋地将事态说得无比严重，这会儿又见谢之真好生生地站在面前，声色地为此地的异态遮掩，已然明白了七八分。见养女眼圈红彤彤的，屡屡拿起帕子擦拭，却不诉说心中委屈，又紧紧拉着行事冲动的儿子，不许他大吵大闹，竭尽全力顾及着谢家的颜面，谢涛一颗心自然是偏到了爪哇国去。他恶狠狠瞪了一眼面色苍白的董姨娘，对身边几个得力的护院道：“ 将里面的人抓起来，押到柴房，待宴席散了，我亲自去审。” 说着又回头温和地安抚谢之真：“ 啊，真娘受惊了吧，可还有精力照管宾客，不如……” 说到这儿他又顿了顿，无他，这偌大一个宅院，除了居心叵测的董姨娘和单纯年幼的养女，竟无一个可以主事之人。“ 无妨。” 谢之真将眼角的泪水擦拭干净，强行挤出一个笑容：“ 我只是受了些惊吓，歇一歇便往那边去，齐大夫人还等着我陪她听戏呢。父亲公务繁忙，不必为这些琐事分心，有阿堂在这里陪着，应当无事。” 他说着一边挪动步子，却虚软地险些栽到谢之方怀里，一看便知是心有余悸，勉力支撑着。谢涛越发可怜他，叹了口气对谢之方道：“ 哎，不要胡闹了，好好照顾你姐姐。” 左右儿子年纪尚小，混在一群女眷中倒也算不上失礼。那个叫婴儿的丫鬟和粗野汉子灰头土脸地被护院们押出来，谢之方叫停了护院，示意他们稍待。他先是进屋子里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保再无外人，扶了姐姐进去更衣，这才折身回来，冲着壮汉狞笑一声，扑上去将人揍了个半死。他虽然年纪尚小，来不及修炼前世那般深厚的内功，但到底精妙招式都烂熟于心，也清楚该打哪个位置最让人疼痛又不致命，挥着拳头揍了几十下，那汉子已是出气多进气少，连求饶的话都喊不出了。一众护院被他显露出的身手吓了一跳，到这时才想起来拦：“ 少爷，少爷，您停手呀，打出人命来，我们不好向老爷交代呀。” 谢之方喘着粗气停下，挥手示意他们将人带走，临了不忘补了一句：“ 等父亲审过他之后，把他带到我院子里，爷要亲手割了他的子孙根。” 护院们齐齐下身一凉，苦着脸答应着，逃也似的跑了。谢之方这时回头，见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换好了衣裳，就站在他身后，立刻吃了一惊。 他担心姐姐嫌他出手很辣，不给人留活路，绞尽脑汁地想着辩白的说辞，右手却被谢之真捧在手心里，轻柔地吹了口气。 怎么使那么大力气啊？痛不痛？ 谢之真看着弟弟隐隐发青的手，满脸心疼神色。谢之方愣了一下，咧出满嘴白牙，笑嘻嘻地道： 不痛不痛，姐姐吹一下就全好了。 下次再有这种事，吩咐下人做就好，不要脏了你自己的手。 谢之方自然满口答应。姐弟二人一起回席，琵琶见了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，青梅却苦着脸前来请罪。人多眼杂，谢之真三言两语打发他们继续照管宾客，在自己身边添了个座位，让谢之方坐下来吃饭。他混起来的时候是个十成十的混世魔王，乖顺起来嘴里却像抹了蜜，没过一会儿便将酒席之上众多长辈哄得眉开眼笑。齐大夫人被他说的笑话逗得肚子疼，握着谢之真的手笑道： 这哪里是你弟弟啊，明明是孙猴子托生到了你们家里，哎呦，可笑死我了。 既然姨母这般说，外甥少不得要骗您两个蟠桃带回去给徒子徒孙们尝尝鲜了。 谢之方做了个鬼脸，从齐大夫人面前拿起两只水蜜桃，竟是将她比作了王母娘娘。众人皆又哄笑出声。谢之真夹了一筷子清蒸桂鱼送到他面前的碟子里，嗔道： 这么多吃的都堵不住你的嘴。 他又夺过谢之方手里的酒壶，另将一壶冰镇过的荔枝饮递给他，道： 下午还要上课呢，喝些果饮也就罢了，不许沾酒。 谢之方也肯听话，给他做脸道： 姐姐说的是，我知错了。 先生安排的课业都做好了吗？ 做好了。 谢之方再怎么想混吃等死，面子上一些功夫还是要意思意思的，再说他也不希望再令姐姐伤心失望。 姐姐若是有空，晚上我背书给你听。 齐大夫人本还担心谢之方太过顽劣带坏了自己的儿子，这会儿见他该说笑说笑，该正经又正经，颇听姐姐的话，学业上并不曾放松，便放下了最后一丝疑虑之心。他将送齐星辰过来念书的事又说了一遍，谢之方并无一丝不悦，反而抚掌笑道： 哦，那感情好，林轩方才也说要拜周老先生为师，我下午一并跟先生说了，必能许的。 他正愁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准姐夫人选，现成的香饽饽便送到了手里，果真是福星高照，鸿运当头啊。前世里那齐清城不到二十岁便连中三元直入内阁，深受陛下赏识，毕生潜心于学术，不涉党争，与出身寻常的夫人也恩爱甚笃，从没听说过有什么私德上的不妥之处。再加上齐大夫人又极宽和慈爱，对姐姐亲言有加，这门婚事若是能成，实在是再完美不过的了。谢之方心里将算盘打得啪啪响，听见姐姐道： 你私下里去提，显得不够郑重，恐怕会唐突了周老先生，不如先请父亲探探口风，再择个良辰吉日行拜师之礼，姨母以为如何？ 齐大夫人笑盈盈地连连点头，谢之方更是唯命是从，依他的意思去办了不提。却说这一日晚间，谢府闭门谢客，私设行堂，谢涛一声令下，几名护院将斗座筛糠的婴儿和那鼻青脸肿的汉子一道拖了上来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